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住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喂，徐少华，律政司说个夺字很暴力的哦。 哇，那我们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8点，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又回嚟咖喱飯加鹽啊！又辣又鹹啊！咁啊，呢個咧就即係加埋就其實即係苦。又辣又鹹，即係苦，即係香港人真係苦啊！啊，即係俾呢個嘅港鐵政府啊、運房局啊，我哋當然講緊就係呢個繼上半年不斷聽到呢個高鐵延誤超支、試車不斷係有醜聞咧，跟住就到沙中線咧係爆完一鍋又一鍋，先係會展站，跟住就土瓜灣站，跟住就仲有先係紅磡站，跟住會展站，跟住就土瓜灣站，而家又再翻嚟呢個嘅紅磡站啦，咁樣到而家都仲未完㗎，我哋預計咧應該係仲係陸續有嚟㗎，因為呢啲應該係結構性。的問題、制度的問題、監管不力，這個的承辦商或者總承建商、分判商是否有出現了偷工減料的情況，導致到這些在建築上面是過去香港很少出現，但是香港現在已經墮落到好像大陸那樣呢，是有豆腐渣工程，而這個豆腐渣工程呢就是出現了在沙中線。 是的，沒錯。那就沙中線其實我上年在立法會的時候呢、就啱啱咧，係適逢其會，佢哋就上嚟攞8亿嘅所謂前期撥款超支。 前期哦， 咁啊嗰陣時其實我哋喺質詢嘅時候咧，已經發覺佢點解同以前嗰個合約安排唔一樣咧？咁佢又改咗一隻就叫做委託協議，就加服務經營權。 係， 咁即係話咧，以前咧港鐵咧就係有站上蓋嘅發展權， 係， 所以咧就賺大錢嘅。起新鐵路咧，就港鐵自己出錢起。咁啲錢喺邊度嚟咧？就話個站嘅上蓋將來賣樓。咁所以咧，佢就好準時嚇，即係好少延誤，好少超支。 係啊，賣樓賣少啲，賣慢啲都可能賺少咗。 係啦，咁啊個經濟誘因咧就自己錢啊嘛，即係等於自己生意啊嘛，所以就好快起好，跟住亦都係好少超支。但係咧，就自從兩鐵合併，咁啊開始用新方法，咁啊沙中線咧就係其中一個項目，就係用咗呢個新嘅委託協議同埋服務經營權。係，咁即係話起嘅時候設計啊，監管就完全交曬俾港鐵去做。係，咁啊政府啊懶懶閒啦嚇，求其請到個顧問話睇實佢就算啦。 係啊，用公帑。嗱，以前兩鐵未合併咧，有呢個九鐵同埋地鐵。嗰陣時九鐵係去興建嗰啲嘅項目咧，係九鐵自己斥資嘅，就唔係而家合併咗之後咧，就問政府攞錢。 係啦，咁呢個就係改咗制度啦，就話你冇咗上蓋嘅發展權啊嘛，即係冇唔係自己生意啦，唔係自己生意啊，港鐵入邊打工。咁即係話政府咧就委託協議就俾個委託費，咁啊起好之後咧就俾埋個服務經營權，即係你可以營運你個鐵路，咁啊賺嗰個車費。咁但係大家知道車費就冇乜錢賺啫嘛， 有限 最賺錢就梗係賣樓喎香港。咁於是乎咧，而家你改咗呢個新制度之後咧，就馬上出事啦。就係凡係委託協議嗰啲咧，就延誤超支非常嚴重。甚至乎咧係超支係即係以倍計嘅。 以倍計。 咁啊，今次爆發出嚟沙中線咧，原來唔單止延誤同超支咁簡單，而家直情係咧。 證明港鐵根本在呢個委託協議咧都冇心機去做， 嗯， 因為唔係自己生意啊嘛，冇大錢賺啊嘛，都冇心機做，連監管都冇心機做，咁咧就變咗有啲即係縱容承建商，咁啊承建商見到冇人冇往管嘅，政府又唔落嚟睇。啊，咁啊，委託港鐵，港鐵 政府就信港鐵，港鐵就信呢個總承建商， 所以有幅圖好笑嘛，唔係話邊個責任啊？一路指咯，係咪？林鄭又指陳凡， 跟住總承建商就話呢個嘅分判商，分判商就話前線工人，前線工人就賴嗰、那個嗰把鉗， 係 把鉗剪斷呢個鋼筋。 咁最尾就係罰把鉗啦，咁樣 即係去到最尾，即係冇人問責。 係啦，咁所以而家你會見到咧，就係阿 Gary 講啱啊，就一定唔係。而家發現嗰幾個地點咁簡單㗎啦、 嗯， 因為就係我坦講，你用咗新嘅制度、嗯、委託協議，咁就個個都話，誒、哎，即係我唔使做啦，又交俾委託咗你啊嘛，俾咗錢你啊嘛，你去做啦。嗰、那個人又話，咁我請咗承建商啊，承建商去做啦。承建商就話，我請咗細判啊嘛，細判做啦。咁於是一層就推一層，個個就即係淨係收錢就唔做嘢。咁而家應該就係一個結構性問題啦，嚇。就但係咧，政府好得意喎，佢點都唔肯打開喎。 唔肯打 開。其實你話啲鐵冇上到個 cupola， 你要 check 下係咪冇上到啊？因為啲官員上嚟立法會，我聽到仲係講緊話，哦，嗰啲相咧係未上 cupola 之前影嘅啫。我哋睇到之後已經叫佢上翻曬。喂，如果呢個係屬實，咁你咪抽樣打開。 係啊。 咁如果係全部上曬嘅。咁我就放心啦。 如果你抽樣10個地點，你要備有8個地點或者9個地點係冇問題嘅，咁我哋安心啦。 嗱，但係佢就絕對唔肯，佢、就話請個工程師就淨係做荷載測試。 係， 咁我尋日喺論壇我就做嗰個譬喻，我想同觀眾講下。 我哋尋日有出個論壇。 係啦係啦，咁我就話咧，嗱，而家你就覺得隻手斷咗骨， 係 你自己感覺好似。即係 好痛 斷咗咁， 有事 咁咧就其實最簡單就照 X 光啦，有 睇到清清楚楚 係嘛嗱，咁所以其實喺沙中線一樣嘅。如果你話哇喂打開曬啲石屎，咪即係重組，唔使驚。其實我有一個技術叫 NDT， 類似好似照 X 光咁樣嘅。 係 咁即係如果你想睇下你係咪真係斷咗骨，你咪照 X 光咯。但係政府話唔使照 X 光嘅，即係你試下。如果你去睇醫生，醫生你話我斷咗骨，佢話唔使照 X 光。你試下攞重嘢， 係啦， 你攞到重嘢即係冇事啦。係 啦，你攞唔到，但係佢冇話俾你聽，攞唔到點算喎？真係慘啊！ 嗱，咁當然啦，啲工程師已經講啦，而家佢嗰個荷載測試咧，如果跟標準應該要1.6倍，咁但係佢而家就做嗰個1.125倍咧，本身已經係低於標準，所以做嚟都冇用。二來咧。 即係一定冇事嘅，即係因為佢本來荷載，例如係講緊10噸， 係啦，咁要1.6倍， 係啦，咁應該係16噸咁樣嘅，咁16噸都冇事就證明安全，但係問題佢而家做嗰個咧，仲做要細啲，10噸都唔使，5噸就算啦。 唔係10就乘1.125，1.125， 11.25， 咁樣就算啦。 咁就唔足夠嘅其實。 係啦，咁所以連標準都唔達標，咁大家都覺得做嚟無謂嘅。 嗯 二來咧就係話你而家新建成。咁因為佢幾萬支鐵咧，就即係田北辰好似話收到風話有5000支啊嘛， 5000支係， 咁即係都唔係全部啊，咁所以佢都頂得下噶嘛，係，咁所以可能你而家個測試就過骨都唔頂啊，甚至乎你喺樓下嗰層攞啲頂裝頂住，咁啊去測試，咁啊梗係唔會冧啦。咁但係日子有功啊，係啊，咁啊日日咁樣嗰個鐵路喺度蹬， 係咯，佢有啲共振噶嘛，即係嗰啲車行喺啲路軌上面，就唔係而家你靜態地係去做個負重測試。 咁所以好多工程師都講咧，其實咧一個唔達到標準嘅荷載測試，基本上即係冇用噶啦。而且就算你個荷載測試係過咗骨咧，其實將來嗰個維修 係 啊。或者將來的倒塌風險仍然存在，所以為什麼不打開去做一次檢測，令大家市民安心？如果你說喂打開了就爛了，那你就用 NDT， 所以就不要被政府騙到，就說要打開了就會爛了。 NDT 是不是好像星立一樣？ 有很多種的， 有很多種的， 甚至有 X 光的，其實 有 X 光的，照得到的， 這個你可以找回工程界呢，他們有很多介紹的，其中有一種就是看它通不通電，因為你原本兩條鐵薄了個 cupola， 即是有金屬 傳電啊嘛，咁你只要轉個窿仔，咁你就可以 即係證明有駁有駁到嘅，有接觸嘅，係嚇。 咁如果你冇上到 cable 啦，譬如有啲相淨係見到斷，即係離開 嘅 嘛， 即係離開嘅，冇接觸點嘅， 咁啊點啦？咁你一駁電，咁啊流唔到出嚟咯。咁即係有好多種方法嘅。咁所以又唔需要擔心話哇，如果全部打開曬嗱，就算譬如你話喂，我都係打開睇，放心啲喎。咁你抽樣啫， 係啊， 係嘛？啊！你抽一個合理的抽樣嘅樣本數，如果出嚟全部都上曬嘅，咁啊過關啦。如果你抽出嚟發覺，哇，已經超過咗可能三成。都是冇上的咁就要再打開多啲。 係啊， 咁樣去做啊嘛。 同埋你做修補，你打開咗，你都仲可以駁翻佢噶嘛，做翻啲駁貼噶嘛，係令到佢即係係可以鞏固翻佢因為冇接觸，又或者係削短咗嘅呢啲嘅鋼筋而失去咗嗰啲嘅承載力咁樣 啊嘛。咁呢個先至係真正就係好似你醫斷骨一樣啊嘛，咁你做手術咯。係 啦，需要做手術嗰陣時就要做手術啦。 係啊，係咯，咁你真係裏邊要釘加釘都冇辦法。等於你打開之後，你發覺可以上翻螺絲嘅嚇，拆翻嗰個連個套都冇除嗰啲咧，唔該你真係除翻個套，咁然之後上翻螺絲又得噶嘛。你話喂削短咗嗰啲可以駁翻條鐵燒焊，亦都得噶嘛。咁所以呢個先係真正嘅醫治啊嘛。咁嗰個鐵路而家佢講緊係個標準係用120年噶嘛，嗰啲規格。咁所以就長痛不如短應該點講啊？短痛不如長痛，不如短痛。 長痛不如短痛。喺未通車之前，喺未投入運作之前，就應該係要去做啦。 冇錯啦，冇錯啦。咁而且而家其實市民都已經對政府冇曬信心啦。咁如果你仲係樣嘢，嗱，你仲記唔記得最初港鐵？點講啊？佢話我話得就得啦。 馬時亨講話，我話 OK 就 OK 啦。 佢而家好似冇曬 對住啲記者講，又話即係我哋就算俾好多資料你，你都唔知噶啦，樣樣都要交代我哋嗰啲工作人員，我啲前線啊，我啲工程師唔使瞓噶啦。佢真係咁講嘅。 基於你下次喺立法會見到佢，一定要再問佢呢句。你當日唔係話你話得就得嘅咩？係嘛？你第一次話得嘅喎，喂，而家你夠唔夠？夠唔夠膽？ 係啊， 打包單。 而家收曬啲氣焰嚇，冇嗰陣時咁串啦。咁但係亦都係絕口不提佢係如何地需要承擔呢個嘅責任嘅喎，係冇人需要問責。嗱，你話港鐵馬時亨係一個主席嚇，佢下邊仲有阿梁國權啦，仲有呢個總工程師黃維明啦。黃維明其實係咩好重飛嘅應該係嚇。咁啊，會唔會個情況個劇本又好似高鐵啦？喺兩三年之前，大家記唔記得2015年嗰陣時咧，就揾咗當其時嘅又係總工程師咧，就送翻一筆嘅退休金俾佢咧，就等佢即係安安樂樂提早退休，就縮短佢嗰個服務嘅年期咧咁樣。咁但係呢個都係處理人事上邊嘅啫嘛，人事。上面的安排而已，你始终没有处理到工程上面怎样是会释除公众疑虑和作出补救的方案，令到日后即去乘搭沙中线的乘客真的安全和觉得安全嘛。 我估计他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就是因为超支已经很严重了嘛。现在掌握的数据大家要記住，其實沙中線是未埋單的，未埋單就已經由789億是升到971億 了。了本來我們鬧這個高鐵是由650多億去到850多億， 以為已經 是香港有史以來最昂貴的鐵路，竟然現在沙中線就即跑贏了它，沙中線成為了最昂貴的鐵路， 那就未埋單的，即大家觀眾千祈不要以為話就係970億，唔係嘅。嗱，Gary 頭先講咁多修補，我估其中一個原因，佢唔想打開，唔想做咁多修補，一來就怕影響通車時間，二來咧其實就係全部一大執咧，嗰筆費用咧，隨時係以百億計噶嘛。咁呢一度咧就係對佢嗰個超支咧，就係、是、究竟邊個出？政府成日想封頂嘛，咁但係而家有咁大嘅偷工減料嘅事故咧，似乎就 應該封不到頂了。 哇！呢啲官僚真係覺得自己卸任了之後就不用孭呢個鍋，咁就算嘅喎。 張炳良唔係喎，張炳良走翻出嚟。 唔係，但係佢不在其位啊嘛。呢個張炳良真係離譜啊！喺佢任內，佢處理嘅高鐵事件，而家咧就走咗去教書啦，卸任啦。咁啊，跟住喺接受電台訪問嗰陣時咧，就啊，我思考翻喺我任內咧，曾經有兩次有思考過係咪要辭職問責嘅咁樣，係其中一次就係高鐵嘅超支延誤嘅時候啦。咁我都係認為呢個叫做承辦咩啊服務 經營權， 服務經營權同埋呢個嘅監管嘅制度咧係有問題嘅咁樣。 深刻教訓喎， 深刻教訓， 深刻教訓。 喂，大佬，你喺任內嗰陣時候，你又唔講，你真係負責任嘅，真 係。真係呢啲問責制咧，香港就係咁啊。係問責制咧，就係佢在任嘅時候咧，佢係完全冇負責任，到佢卸任啦嚇。係。咁而家咧就走去話呢個係深刻教訓，就呼籲政府咧以後就唔好再用呢啲委託協議同埋服務經營權。 係。 咁沙中線咪即係我哋俾張炳良呃咗，係 啊， 如果咁講，係 啊，特區政府過去嗰十年八年投放得最多啊，唔係教育，唔係醫療，唔係房屋，唔係社會福利，係基建，係工程。但同一時間出現最多的問題就是這些基建工程，特別是有部分涉及到跨境基建工程，超支延誤那個幅度是過去聞所未聞的。 而為什麼普通市民一直都聽不到說基建的支出佔政府的開支最大呢？原因就是這個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因為它不是經常性開支，它是用了另一個戶口，咁佢就唔排隊㗎啦。所以政府如果你問佢啊，你最大開支係咩啊？佢就成日數嗰啲教育啊，係 啦，啊佔我哋 GDP 20%多啊，係 啦 係 啦，因為嗰啲 係 經常帳 嚟嘅， 係啦財記，佢就嗰啲叫經常帳嚇。咁啊，經常帳裏邊咧就有教育、有醫療、有福利啊，房屋都冇㗎嚇， 房屋都冇， 係啊係啊，好得意嘅。咁啊基建咧更加啦，基建咧就擺咗落另一個户口叫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係 咁嗰度咧其實咧係講緊。即係差不多一年1000億咁樣嘅金額嘅， 一擺咗落去就予取予攜啦， 係啦， 咁就可以繞過咗立法會嘅監管啦。 就當然啦，其實立法會本身都淨係得嗰個審批權，咁喺而家就即係民主派唔過半數嘅情況底下咧，就連嗰個審批權都約束唔到啦。咁有一個得意嘅就係話，你淨係審批嘅啫，批咗咧去。最尾用幾多少呢？原來你冇權監管， 除非佢係要超支又翻嚟攞。 冇錯啦。咁如果唔係咧，你話喂，我中間想 check 下你啲錢用成點啊，或者話係咪用得其所啊，有冇啲用錯地方啊？咁你冇權。 係啊，中間佢有時會翻去啲事務委員會。就會匯報一下，咁但係咧嗰啲匯報咧係好有限度嘅，係所知不多嘅啊！咁有好多時候你會見得到港鐵淨係走出嚟講話，我咪完成咗78%，完成咗89%，但係點樣完成啊？過程裏邊有啲咩問題啊？面對啲咩挑戰啊？呢啲修補嘅方案係點嘅話咧，我哋係唔知嘅。 所以點解有同事係話要用 PMP 去攞嗰啲文件咧？其實你看到今次出事咧，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個個都不去看地盤實務啊嘛，係嘛？即係如果路政署真的有派工程師住地盤，真係睇喂你釘板扎鐵係咪已經做曬規格要求先至好落石屎嘅話，咁其實一早已經揭發啦。 喺個過程裏邊啊，嗱，因為扎鐵。同埋釘板同埋落石屎係三個工序， 係啊， 每個工序就有個駐地盤嘅監督工程師、專業人士、合資格人士咧，係去驗收、簽紙，跟住先俾第二間嘅分判商去做每一個工序噶嘛。喺個過程裏邊，唔單止有文件，仲有相片，或者甚至乎拍埋片做記錄嘅。 係啊， 特區政府如果真係有做好佢嘅監管。嗰、那個可以係路政署，嗰、那個可以係鐵路拓展科，即係路政署之下嘅鐵路拓展科，可以係港鐵嘅總工程師。佢只要拎曬呢啲相片出嚟，其實乜都唔使講， 係啦， 已經真相大白 啦。 根本理論上啊，佢哋如果係有做監管，一定有曬呢啲嘅，拎曬出嚟冇事嘅。嗱，你睇下我哋有相片顯示咗嗰啲嘅鋼筋咧，就真係上曬入去嗰個螺絲帽嗰度嘅。 但係冇啊，去到呢一刻，無論係馬時亨主持嘅呢個嘅記者會，或者係去到立法會嘅交通事務委員會好，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好，從來冇交代過。 佢好靚嘅 folder 擺曬喺記者會，是但係唔准記者睇喎。 係。 咁啊， 跟住擺兩碌完好模，即係未用過嘅嗰啲螺絲帽同埋鋼筋，咁啊兩有兩個，一個西人，一個阿黃維明，呢兩條友就喺度扮嘢喺度扭啊！你睇下啊，我哋嘅工序就係點？喂，大佬呢啲係 show 嚟嘅，呢啲唔係真正嘅係專業嘅工程嘅問責嘅方法嚟嘅。 所以懷疑就係咩咧？就係、是、其實佢哋就係、是。冇落地盤咯，總之就係話，一個月嚟開一次 議會，你講乜嘢我就信。 咁佢就係問你，喂，連續牆做好未啊？咁啊，連續牆做好啦，咁啊，咁啊收貨。 係啊，政府就話、今次呢啲專門度咧，我哋唔識嘅，所以我哋就委託港鐵去做。佢哋又冇足夠嘅人才、專業知識係去掌握，咁所以只係取信於呢個港鐵提交俾佢報告，港鐵就只係攞咗。總承建商交代嗰啲嘅資料咁樣，你話死唔死啊？喂，即係我哋香港人啲血汗錢，我哋交嘅税真係就係俾呢班友咁樣係去使咗佢，仲要日後我哋要承擔嘅風險，搭一啲有安全風險嘅集體運輸系統。 係啦，所以裏邊咧，其實咧，究竟我哋點樣去追究？ 嗯， 或者可唔可以係揾到有人係偷工減料？ 係 可唔可以有法例去追究咧？咁。咁呢度裏邊咧要有一個重要資料要同大家分享嘅、 嗯， 就係、是、除非咧我哋揾到有人貪污，或者有人有刑事罪行，咁我可以報警，或者去廉政公署舉報啦。咁所以我聽到馬時亨好似都報咗警啦。 路政署報，唔係港鐵報，係、路政署報 報咗警啦嚇。咁、呢個報警都可能顯示佢哋會懷疑有刑事罪行啦。咁但係咧。其實屋宇署咧就係、是、負責係執行建築物條例噶嘛， 係啊，睇結構嘅， 係啦。咁大家應該好記得，即係無論係堂堂地下皇宮啊，或者好多僭建咧，第一時間就會見到屋宇署派一隊人咁啊去到嗰個現場咁啊做調查，跟住如果發現有僭建咁啊出命令咯咁樣。咁點解今次喺幾個站裏邊你都唔見到屋宇署有身影嘅咧？咁樣？咁一直去追問咧都冇結果，就直至到最近咧，港鐵就出咗個報告啦。咁個報告裏面咧就寫唔鹹唔淡嘅，咁啊亦都有同事喺立法會有個質詢， 係 咁啊幾個文件加埋咧，而家就開始有啲圖像。個原因係點咧？就係話佢話沙中線係政府工程，所以咧就根據建築物條例第41條咧就豁免於。建築物條例即係不受監管，咁、即係就算有人違反建築物條例咧，都落去唔何噶啦。咁你話唔係喎？我明明聽到佢話建築事務監督可以係去執法嗰、那個咧，那個答案咧就係淨係喺紅磡站， 淨 係 紅磡站， 因為紅磡站 特別咧， 紅磡站就歷史原因就坐落喺嗰個地段咧，係當日咧係批地批咗俾九廣鐵路公司，咁啊變咗私人業權。 哦 咁私人業權咧就不獲豁免，咁嗱，但係咧，即使係受建築物條例監管咧，咁原來咧就建築事務監督咧就出咗一份部分豁免嘅指令，就俾紅磡站。嗱、但係咧佢個報告咧又冇交代，究竟你嗰部分豁免係豁免咗 咩咧？乜嘢？ 啊，咁所以呢個咧就 豁免咗本行我哋屋宇署應該去監管嗰啲嘢， 係啊， 大佬。 係啊，咁所以呢度咧就仍然係有好多懸空咧，就係話。我哋將來要追究，除非你真係揾到有人貪污，又或者有刑事罪行，警察睇下查唔查到啫。如果唔係咧，其實最容易嘅就應該係建築物條例噶， 係 嘛？因為偷工減料啊，或者話你話違規啊嗰啲，就應該係建築物條例噶嘛。 即係弊家伙，但係都只係紅磡站， 只有紅磡站係可以有 部分 未豁免嗰啲可以執法啦。咁、其他站咧就如果照佢報告講咧，就應該係不能行使。 系 建築物條例啦， 系 咁即系话剩翻个合约，即系话你可以追究嗰啲判头，就只可以透过合约去追究，咁即系民事啦。咁最多咪罚钱，大不了咪系清盘，系嘛？咁所以呢件事咧，好可能最尾咧就系喺冇任何嘅刑事罚则底下咧， 就是透過合約罰款咧，就了事都唔定。 唉，真係可惜。不過唔代表我哋唔追啊，係。 係啊係啊， 我哋可能要接觸屋宇署啊。如果係咁嘅話， 係啊， 淨係起碼就呢個嘅紅磡站， 你究竟出嗰份 instruction of exemption 咧，究竟你豁免咗啲乜嘢咧？咁樣啊，咁呢個都要係啊，繼續要追落。所以好多條線嘅。除了要了解個工程有什麼的、失誤之外呢，就是我們如果要追究的話，有什麼渠道，有什麼 法理根據，現在呢都是很多是未清楚的。 好，那麼這一集、咖喱飯加鹽多謝、姚松炎教授上來、 好久沒見， 立法會暑假休會，希望有機會請你多些上來 一齊 就這些即是涉及公眾利益、公眾安全或者是市民關注的，還有即專業範疇的工程的問題的，或者其他重要的、政治事件，我們都希望同阿姚教授即係多啲分享。 觀眾如果有技術問題想一路討論，就喺 Facebook 留言 啦。係啊，好，咁啊呢個禮拜到此為止，咁我哋下個禮拜翻嚟再同大家傾過。 好， 拜拜。 喂，政治好醜惡嘅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會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嘅喎，我哋唔識嘅喎。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噶。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邊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